驾护航。微信搜索北广生活时间，月月有好货，周周有新品，天天有折扣，惊喜不断，精彩无限，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三伏枯树天儿，嗓子晒冒烟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脚上踏喇叭儿，手里把乔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出去找凉快儿。孔子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冰皮羊肉串儿，做点毛豆小凉菜儿，手边开着花夹子儿，夏天自由打得了圈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儿。 7.6130味本草，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，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，董酒1258。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田在彪遇上了老道张天杰，不由得吸了一口冷气啊。张天杰的身子微微往旁边一闪，使了个海底捞月，铁浮尘扑奔的这枪就砸起来了，开！正好碰到花枪尖儿上，当当当当当当，就这一下把田子彪震的虎口发酸，两臂发麻，好大的劲儿！田子彪一想，反正也够呛的，今儿我就豁出一头去了。想到这儿，把掌中这条枪舞动的是金蛇烂串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上八枪插花盖顶，下八枪孤树攀根，左八枪八仙祝寿，右八枪老君开颅。哎，张天杰打着打着偷眼观瞧，暗中念了声佛，梁天尊罢了，青出于蓝胜于蓝呐、看来年轻人真是前途不可限量，这个小娃娃年岁不大，果然功夫有独到之处，怪不得闯过天荡山到柳河川去干秘密的事儿，要换一般的人他是绝办不到的。这也就是贫道遇上他，要换个旁人焉有命哉，连张天杰也赞成他。一开始的时候老道没使真能耐，左躲右闪，就要看看田在彪都会什么。20几个回合过去了，他一看也就这么回事儿了，这张天杰才开始反攻。他这一反攻可了不得了，就见张天杰这把铁浮尘挂定风声，也就是7八个照面，田在彪顶不住了，之类的鼻发鬓角，热汗直淌，是眼花缭乱，左边也是张天杰，右边也是张天杰，前后左右都是了。什么原因？因为人家身子太快， 之类的田代彪心里是咚咚咚咚直跳啊。小英雄想不行，有道是好汉不吃眼前亏，我死是小事儿，不能回去给主公送信儿，这是大事儿。哎呀，我得怎么能混得过去呢？这小孩啊也更聪明，眼睛一转有主意了，再看他虚晃一枪，拨马跳出圈外，一抬腿咯噔把枪挂上，抱拳拱手，先打，等一等，道爷你先别打。张天杰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把铁浮尘撤回来，我两发孽障，你要干什么？先打，我说几句话，说完了愿意杀愿意斩，任凭您法落。方才啊我不是跟您真打，因为您名誉太大了，有北昆仑之称，要提起您的名来，真好比一天之日普照九州，夫如皆知啊。我跟我师父学武那年，我师父就跟我介绍过，所以刚才我心里一想，不有那么句话，见高人不能交背而失之，不能错过这个机会，假意跟您动手，跟您学两下子。方才我一看，哎呀，我这两下比您差点多的多呀，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，没法比，连我接招我都接不了。县长这么办行不行？我有个要求，打算拜您为师。灵婆，张天杰一想，咱是两国的仇敌，他怎么好么样提起拜师来了？难道说这个娃娃有意要投降？那可不错，元顺帝目前正在用人之际，要把这员虎将给收了，贫道算立了大功了。张天杰想到这儿乐了，哈哈哈哈，天代彪，你说的是真心话，真的，你要不嫌弃的话我就拜你，但是咱可把话说到前面，现在不行。为什么呢？我现在保了朱元璋，我的父母一家人都在朱元璋的治下，如果我现在倒戈投降拜您为师，让朱元璋知道非把我一家子杀了不可，那个人那个狠毒，还许剜坟掘墓，把我家祖坟都刨了，怎么办呢？咱爷儿俩先打个招呼，您呢先放我过去，我把我的家属想方设法安置到平安之处，然后我一定投降归顺，跟您老人家一辈子，宁愿给您牵马坠镫，我死了也闭眼，您看怎么样？其实田代彪口不对心，完全是欺骗张天杰，那张天杰就上当了，他就上了。什么原因？就由于他过分狂傲，自知有己不知有人，认为自己的武术太高，把田代彪降了个心服口服。完了，你说的是真心话，不带错的。如果我口不应心，死在乱箭之下。这个古人呢，最信迷信，拿这个诅咒起誓，那可当回事儿了。要说出这话来，似乎将来就有这个报应。 你别看田代表嘴那么说，手指头在屁股底下写上，不算不算不算，哎，还来这一套。张天杰不知道，一听这孩子起这么重的事，这是坚信不疑。他又一想，这小孩能不能欺骗我，那欺骗我也不怕，我就把你放过去，显着我大人跟小人不一般见识。其实你过你也过不去，层层卡子，我何乐而不为呢？张天杰想到这点了点头，田代表，咱们一言为定，贫道说话算数，你要欺骗了我，早晚咱又碰上没一天，我再找你算账。过去吧。张天杰把马一带，道路闪开，田代表，过去吧，多谢道爷。田代表跑了。等过去了，他擦擦头上的冷汗，心说话，这玩意不错呀，看来人呢应当多长几个心眼儿。就凭我这个身份，跟张天杰说几句小话不算栽跟头，因为这能耐比人家差的太多，你不服不行，硬拼硬打，非吃硬亏。田代表心里挺高兴，催马就来到天荡山下，还是顺着原路回来的。正在这时候，就听见三声炮响，伏兵四起，别让他跑了啊，抓住他，又是这小子回来了。田代表就一愣，立马横枪往对面观看，门旗闪出两员大将，和这俩人长得就好像孪生兄弟一样，个头都超过一丈，头如麦斗，眼似钢铃，阔口咧腮，真不亚如金甲的天神呐、啊！一个金脸一个银脸，每人掌中一条禹王大槊。猿人呢、啊，现在挑了又挑，选了又选，在这一带都用的是猛将，哪个人都有万人之敌呀、啊。这哥俩是谁？那金脸的叫白天宝，那银脸的叫白天亮。这是翻译的话，两个人都是猛族，这哥俩都有举鼎拔山之力啊。田代表过天荡山的时候，他们哥俩不在，拉着队伍去巡逻去了。等听这边乱，赶紧往回来，到了眼前晚来一步，田代表冲过去了。白氏弟兄火旺上撞，就在这等着呢，早都做好准备了。哎，田代表真回来了，超人见面分外眼红，当兵的向两位都督一报告，就是他，就这小子扎死我们老了人。白天宝一咬牙，怕什么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他这不把命送来了吗？贤弟，在旁边给哥哥压住阵脚，再有我赢他，哥哥多加谨慎，放心。白天宝双脚一点飞虎战，马往前催，晃动禹王大槊是直奔田代表。这个没什么可说的，见面那就是动武，两军阵前有什么可讲的？ 田代彪晃动花枪大战白天豹，一伸了手，田代彪他感觉出来力量不行了，因为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，他闯了多少道连营，闯过天荡山，又到了柳河川，又翻回头往回杀，这点力量不说用尽了也差不多少，再遇上这么一位猛将，力不从心，手脚都显得迟钝了。田代彪这脑门子冒了汗了，一瞅这条大硕柔柔挂定风声，一个不注意就得叫人砸成肉饼啊！哎呀，这可怎么办？哎，田代彪有主意了。我师父不常讲吗？有力使力，无力使智，逢强智取，遇绕活擒。我干什么那么傻了吧唧的，非得使真本领？我何不用巧计赢他？想的是虚晃一枪，奔东北方向就跑，嘴里还喊了一声：谋家不是对手，咱们回头见。马就下去了。白天宝认为他要跑呢，那能行吗？哇哇哇，你跑不了。说着话双脚点飞虎叉，这马跟闪电一样就追上来了。时间不大，追了个马头碰着马尾，他把大手往空中一举，你在这边，恶狠狠就要往下砸。田代彪心里的高兴，把花枪交于单手，就拽出电光锤。他打这玩意跟长帽扔那抓似的，百发百中，一抖手在肩膀就扔出来，张家伙是。这白天宝还真没主意，就觉着眼前白光一闪，他还问呢，什么东西？这话也说完了，锤也碰在脑袋上了，啪，把白天宝这脑门子当时就给揍扁了，连哼都没哼，死尸就栽于马下。他兄弟白天亮在旁边看得真真切切，疼的好像没在马上摔下去。哥哥，哎呀哥哥呀，你那么大的英雄，你怎么不注意暗器？这小子会扔零碎啊。哥哥，在天之灵别散，看小弟给你报仇。催马抡槊是直奔田代彪。咱书不重叙，五六个回合，田代彪一看这小子也是一员猛将，不行，自己没劲儿，有心再使电光锤，又一合就不行，吃亏上当就一回啊，他一定有防备了。哎，还有别的呢，想的这虚点一枪，拨马跳出圈外，那利索，咯楞挂大枪，摘弓取箭，取出了一只三愣透甲锥，扣住弓弦，冷不丁一回身，开枪把箭。这箭来的这个快，出乎意料之外。做大将讲究弓刀石马步箭，这六种能耐是基本功。要不会射箭，没准儿那不够大将的身份。田代彪在这方面下过苦功啊，有百步穿杨的本领，尤其那离得太近，不超过30步，所以这一箭正射的白天亮脑门上的。由于这一箭力量过猛，从前面射进去，在后脑勺出来， 这位跟他哥哥一样，连哼都没哼就死于马下。田代彪心中高兴，把保镖弓带好了，摘下大枪，二次奔援兵就扑起来。不有那么句话吗？将是兵的胆，兵是将的威。胆没了，是祈祷兵散了。那当兵的四散奔逃，哪一个能拦得住他？田代彪很顺利就登上天荡山，心里想差不多了，翻过这架山再往前走十里就是白杨关，一家人就要见面了，想的是精神头更上来了。又走的这个笔架山，咱们前文书说过，这天荡山顶有个小山叫笔架山，就像那个放笔的笔架一样，两个豁口三个尖，必须在这儿通过。田代彪刚走到这儿，炮声一响，一员大将拦住去路。到了此时，田代彪这心呐，都熟了，没有劲儿了。要遇上元将，那脑袋都疼。不过迫不得已，非得打不可。他往起脚下一看，这人面慌慌的，眼熟，哎，想起来了，来的时候我们不俩不伸过手吗？是谁呀？叫使燕尾神枪，那大都督赤府燕凯。前文书咱说了，让田代彪败中取胜，给了他一锤，正好砸到护心镜上，把他砸的是抱鞍吐血。这小子越想越憋气，元顺帝传旨准备把他调访，目的叫他养伤。赤府燕凯不答应，非要出这口气报仇不可。这白脸这个小阿哥田代彪，不把他生吃活嚼，我死也闭不上眼。后来元顺帝也答应了，又拨给他1000重兵，仍然守着天荡山。不巧不成书，果然田代彪回来了，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。赤府燕凯把燕尾神枪一抖，来到田代彪的马前，小子可使认本都，太认得你了，你不叫我逮了一锤吗？呸，姓田的你算什么能耐？打仗讲究真实本领，你用暗器赢我也不光彩，本都就要抱着一锤之仇招降。晃燕尾神枪大战田代彪，他们俩呀都凑在一块儿。田代彪筋疲力尽，赤府燕凯吐血受过伤，都没有多大的劲儿，都得用巧招迎人，因此又打了30回合没分输赢。赤府燕凯事先有所准备，一想我别跟他费劲儿，拨马就走，奔着山这豁口催马他过去了。田代彪也非得在这儿通过不可，催马腰枪就追。刚到山口这儿，田代彪一看这怎么回事，前面戳着一杆大旗，这赤府燕凯从旗底就钻过去了。田代彪这马刚到旗下，就见这个大旗咔奔田代彪就倒下来。田代彪没办法，使那个举火烧天开，就叫这眼前金星乱冒，顿时是热汗直流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 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你的一言一语都是我的藏书。